汉书卷66，公孙、刘田、王阳、蔡陈正传第36。公孙贺字子书，北地义渠人也。贺祖父昆爷，景帝时为陇西守，以将军击吴楚有功，封平曲侯，著书十余篇。贺少为记事，从军硕有功。自武帝为太子时，贺为舍人，即武帝即位，迁至太仆。贺夫人君如，魏皇后子也。贺尤氏尤宠。元光中为轻车将军，军马邑，后4岁出云中，后5岁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清出，有功，封南炮侯。后再以左将军出定襄，无功，左骤金失侯，复以扶举将军出5原2000余里，无功。后8岁，遂带石庆为丞相，封葛邑侯。时朝廷多事，督责大臣，自公孙弘后，丞相李蔡、严清敌、赵州3人必作事死。石庆虽以谨得忠，然硕被遣。初，贺隐拜为丞相，不受印绶，顿首涕泣曰：“臣本编笔，以鞍马骑射为官，才诚不任宰相。”上于左右见贺悲哀，感动下泣曰：“扶起丞相。”贺不肯起，上乃起去，贺不得已拜。初，左右问其故，贺曰：“主上贤明，臣不足以称，恐负重责，从事待矣。”贺子敬生，代贺为太仆，父子并居恭卿位。敬生以皇后子子，骄奢不奉法。征和中善用北军钱1900万，发爵下狱。是时赵补杨陵朱安氏不能得，上求之急，贺自请主补安氏以赎敬生罪，上许之，后果得安氏。安氏者，京师大侠也，闻贺欲以赎子，笑曰：“丞相祸及宗矣，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，野谷之木不足为我谢。”安氏遂从狱中上书，告敬生与杨时公主私通，即使人诬记此祖上，且上甘泉当迟到买偶人，祝祖有恶言，下有私暗宴贺，穷至所犯，遂父子死狱中，家族巫蛊之祸起自朱安氏，成于江冲，遂及公主、皇后、太子皆拜，欲在江冲立元传。